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开设了网站，网址为 www.mfa.gov.kp。 网站将对理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提供方便，为朝鲜本着自主和平友谊的理念，巩固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做出贡献。